牧马人来自于杨坤，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。春天应该是计划好时光的季节了，而这首歌呢，就像是一首可以带给我们一路狂奔的歌曲。说起来呢，旅行也只是从一个自己生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生活的地方，但就是因为这一次小小的迁徙，会让原本的生活也变得完全不同。而生活最害怕的可能就是一成不变或者静止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杨乃文，静止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亲爱的，你又出去旅游了？ 你推荐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真是太好了，不像之前跟团游那么累，也不用自己查攻略，六人游安排的行程、机票、酒店、用车都是自己想要的，六人游顾问一对一品质服务， 这次玩的最开心了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

爱的话不要急着说，让我想清楚再多些把握，等等我， 轻轻地牵我的手，眼里有满满的温柔，暖暖的感觉，默默地交流，不要太快许下承诺，慢慢地陪着你走，慢慢地知道结果，也许爱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，用心爱我，慢慢地陪着你走，慢慢地知道结果，每一天爱我更多，直到天长地久，乐得所有。 慢慢地陪着你走，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在旅行的途中去不一样的世界，感受别人的生活，这样的时刻呢，往往可以再回到原本的生活之后拿出来不断的回味。年轻的时候有人认为旅行就是去看最好的风景，而成熟以后才发现呢，可能重要的是和重要的人一起看的风景才是最好的风景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王杰，回家。 昌盛匆忙，早已